倾听你的 心交织的生活，还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，还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，还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。这世界 幸福。